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肋骨挫伤，已经深刻领略到了沈长卿前些日子的痛苦，多说一句话，多喘一口气，都疼得面色铁青。他咬着后槽牙虚声道： 是你，你是故意的，是你算计我。视频、年终聚会，还有车祸的事情。 不得不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开真相。但是池小池没有打算解释或者说服周开，只静静看着他发癫。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长的嘴不是为了跟这种人开辩论会用的。对于杨白华、周开来说，这些人自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想要改变他们，不如叫他们重新投胎来得更简单些。池小池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有着漫长的时间去反刍自己酿下的苦果滋味。他看了一眼赵观澜，赵观澜从刚才进来就眼观鼻，鼻观心，甚是儒雅。他一开口也是淡淡的： 周先生，请您冷静一些。 你是什么东西？滚！ 赵观澜也不动怒，打开公文包，将内里的文件一样样取出。 恕我直言，您这样喳喳叫对您的伤势恢复不利，我建议您不要说话，听就好。 周开涨红了脸，正要开骂，赵观澜便平静地翻开了手中的文件夹，他扶了扶金丝眼镜说： 我代表我的当事人沈长卿先生向您提出离婚，并处理后续的财产分割、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等一系列赔偿。接下来一段时间您会经常看到我，您还是尽早习惯比较好。 哦吼， 看不出来吧，我咨询了很多家律师事务所，一家家对比过来，觉得这人特别对我胃口。 你喜欢这样的？ 他让我想起来一个人。 061心里莫名的有点不痛快。 又是朋友？ 没有，在一些商务活动里见过一两回，认识而已。不过人不赖，算是我见过的富二代里比较有趣的了。 听了赵观澜的话，周开不怒反笑，血红的眼睛盯准了沈长卿。 离婚？你要跟谁离婚？ 沈长卿抬起眼睛。 你。 你做梦！我要和你一辈子绑在一起。你想甩开我，想和赛姆双宿双飞？姓沈的，你想的也太美了。 听到这样的发言，赵观澜微微皱眉。 周先生，请你成熟一点。 沈长卿望着周开，周开羞羞地喘着气，斗鸡似的。少顷，沈长卿慢条斯理地开口： 你确定想和我一辈子绑在一起？ 这样的语气和神情，周开之前从未在沈长卿身上看见过，冷淡、鄙薄，还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讽刺。沈长卿垂眼看着周开，唇角轻挑： 好啊，既然周先生这么离不开我，这个婚我可以不离。 他将身体前倾，离周开近了些。 结婚的时候我们说过，不论是好是坏，是富裕是贫穷，是疾病还是健康，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如果你想要的话， 慢一点， 我会一辈子留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 说着，沈长青站起身来。 赵律师，我们走。 赵观澜反应很快，他只愕然一秒，便将刚刚打开的文件夹合上，客气道： 周先生，再见。 周开竟有了一丝恐惧。 沈长青，你要去哪儿？你要对我做什么？ 沈长青头也不回，并不打算给他任何的回答。周开在床上挣扎着，却已是色厉内荏。 姓沈的，你少得意，现在你敢威胁我了、将来我东山再起，我一定会杀了你。 之所以说他色厉内荏，是池小池能实时监测到他的悔一直在飞快的攀升，从50左右一路暴涨，直接冲破了80。池小池抿嘴一乐，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 放心，你起不来的。 与赵观澜交谈后，池小池将车子驶离医院。 苏文怡的父亲昨天下午已经到了多伦多，打算对周开提起二级谋杀控告。我和他约个时间，去和他谈一谈。 沈长青的父母是今天晚上的飞机。 池小池沉默了。061马上察觉到这个话题不对。 我们现在去哪儿？ 池小池转过一个弯道，往赫尔普所在的宠物医院驶去。他哪里猜不到061的心思，只是这种体贴让池小池有点不适应。池小池笑道： 刘老师，你当我是玻璃做的？ 他的沉默倒不是在感怀自己家里那点破事，主要是他不太擅长应付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亲人。池小池一边开车一边对061说： 我妈年轻的时候也算厂里的一枝花，有不少男的追，我爸是追她追得最狠的一个。他本来也没想跟我爸结婚，后来意外有了我，就没办法了。后来他们一吵架就怼我，这边说不是因为我就不会娶，那边说要不是因为我就不会嫁，合着到头来他们两个成年人过不好日子，全怪我一个胚胎了。 这些话池小池从不在公共场合提起，因此这也是061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池小池说的太轻松了，还带着点笑意。这是将伤疤揭开过多少遍，才能这样轻松又熟练地谈起往事呢？池小池话锋一转： 后来呢，我就学精了。他们一吵架，我就跑到楼哥家里去。 池小池记得，自己曾在无数个鸡飞狗跳的晚上，穿着睡衣跑到楼下，哆哆地敲开了楼隐家的门。筒子楼的墙只是用来划分各家领地，隔不了音，耳朵稍微尖点就能听到楼上是在看新闻联播还是小品精选。池家就住在楼隐家斜上方，所以每次听到楼上有了争吵的动静，楼隐都会自觉地靠在门边等池小池。不出两分钟，池小池就悄悄溜下来，眼睛黑亮黑亮的，冻得直跳。 楼哥，楼哥，楼哥，快快快快，外面冻死了， 冷还不多穿点。 池小池爬上楼隐的床，裹上楼隐的被子。 这里暖和呀。 楼隐把门锁好。 今天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晚上吃饭了吗？ 吃了。 楼隐走过来摸了摸他凹下去的胃，无奈摇头。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楼隐的小姨总值夜班，姨父在家待不住，总爱跟一帮兄弟出去吹牛喝酒，因此家里常常只剩下楼隐一个人。他从冰箱里拿了一点东西往公共厨房走去。过了一会儿，池小池身上暖和了点，就从床上下来，裹着楼隐的外套摸到公共厨房。灶上的水刚刚烧开，下锅的挂面把汤水渐渐煮成乳白色，腾腾地冒蒸汽。 娄影站在泛着面香的锅前，身影被肉气笼罩其间，他将肉丝切得匀细，投入锅里，肉香很快扩散开来，诱得池小池直咽口水。他走过来，探头探脑地看娄影做菜。娄影拿筷子在面锅里轻轻嚼着，避免糊锅。 吃鸡蛋吗？我给你握个鸡蛋。 娄影磕开一个鸡蛋，发现是双黄的。 哇，好厉害！ 厉害什么？又不是我下的。 说完，两个人都乐开了。一锅面条，他们一人拿白瓷碗盛了一份，蹲在家里，头碰头的吸溜吸溜。 今天还没喂狗肉，我们给狗肉留一份吧。 龙英早就习惯和池小池各叫各的， 蛮妹那份我有留。 于是，在吃完早饭后，池小池和娄影去喂了小黄狗。他喜欢吃面条，嗷呜嗷呜的吃得很是欢快。喂完狗，不会做饭的池小池撸起袖子，吭哧吭哧的把碗都洗了，捧着三只干干净净的碗，坠在娄影身后往娄家走的时候，池小池满心都是暖意。吃饱饭，池小池窝在床上和娄影共用一张小桌子写作业。等作业写完，被子一蒙就睡了。娄影比他大两年，功课比他多些也难写，睡得自然要晚。楼上传来的摔砸声持续不断，在吵骂声尖利起来时，娄影放下笔，一边认真看题，一边双手捂住池小池的耳朵。亲情对池小池来说是一个太过遥远且模糊的概念，他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感情。小时候管他叫友情，后来任其发展变成了朦胧的情愫。